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艺文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王树森终于找到了萨尔万种，那是一位叫翟维礼的军人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一直守护着的宝贝。那么接下来萨尔万种将会被如何对待呢？ 萨尔万种神州重现，身份也得以确认，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怎么对待这稀世国宝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课题。面对这四块巨型翡翠，人们自然而然会首先想到周恩来总理。作为国家的总理，周恩来为什么要倾心秘密保护萨尔万种呢？毫无疑问，这里边肯定有总理的良苦用心。这番良苦用心究竟是什么？虽然周总理从未对别人讲过，但是人们可以从周恩来一生的追求和他的信仰、思想、道德、性格、学识、作风、爱好、历史文化底蕴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通过这些科学的分析，人们得出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把这世上难得的巨型翡翠原石变为中华民族的重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世国宝，让华夏古老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光芒，辉耀于世。非常遗憾的是，一代伟人擎天巨翠，凡20余载，最终夙愿未了，人却先逝。这是周恩来总理未圆的梦，也是一个国家未圆的梦。在有关部门研究如何对待四块巨型翡翠的过程中，以王树森为代表的北京市玉器厂一批老艺人和技术骨干，想法最多也最为具体。这不光因为王树森与巨翠有着特殊渊源，还因为这里大师云集，人才荟萃，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而且都像王树森一样，愿意将平生所学之佳艺施诸良才，造就出惊世翠宝。玉石材质对于琢玉人来说，那是他们技艺的载体，无论多么高明的玉雕艺术家，离开这一载体，一切 便无所复力，天大的本事也就无从施展了。育才之于卓育人，犹如舞台之于角儿，球场之于球星，土壤之于花儿，云朵之于雨水。良工得美誉，那是一种天作之合，很多情况下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一旦有幸得好玉而琢，实在是修来的造化。而这四块稀世巨翠，犹如潜龙在渊，久隐于世，如今御风而起，近在眼前，哪位玉雕人愿意错过这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呢？1980年8月2号，北京晚报刊发记者报道，宝玉完好无损，一人愿献记忆。死后，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领导研究决定，要用四块巨翠制作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并逐级呈报请示。报告最终到了国务院，万里、张晋夫等几位副总理签署同意，并指示轻工业部全权负责，国家纪委也应予以支持关注。1982年11月3号，轻工业部发出文件《轻艺字第29号》，关于将国宝翡翠设计制作大型工艺美术珍品的通知。为了四块石头，国务院发声，有关部委下发红头文件，这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空前的。11月9号，四块巨翠从国家物资储备库武装保卫运抵北京市玉器厂。北京市玉器厂坐落于京城东南角龙潭湖畔，这里曾是京城手工业的聚集地，被看作是首都工艺美术的发祥地，特种工艺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前，各行手工业艺人大都在这一带谋生。北京制作玉器历史悠久，新中国刚一成立，政府就将失散的个体玉作艺人组织起来建厂建设，从业人员达千人。在此基础上，1958年建起北京市玉器厂。当时北京玉器厂不光拥有潘秉衡、何荣、刘德莹、王树森、刘鹤年这四怪一模，还有王仲元、夏长鑫、高翔、张云等一批大师。直至今天，提起这一长串名字，仍如星耀长空，熠熠生辉。而他们创作的大批堪称国宝级的玉器珍品，早为各大博物馆所收藏。这其中有潘秉衡作品珊瑚、六臂佛锁蛟龙，王树森作品白玉、东坡夜巡，夏长鑫作品白玉花熏、金锅英雄，王仲元作品翡翠、三秋瓶，杨世昌作品松石、花鸟瓶，宋世义作品珊瑚、麻姑献寿，李伯生作品珊瑚、古上飞燕等等。我曾多次向参与四大国宝设计制作的郭士林大师、张志平大师了解情况的宋世义大师、李伯生大师，还有北京市玉器厂前后两任厂长刘继廷、郭有臣，以及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询问当时制作国宝的情况。通读了北京市玉器厂存档的厚厚一册国宝日志，这使我对这一堪称为国家行动的工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那是一个神思飞扬、激情浩荡、信心洋溢，同时又是提心吊胆、焦虑相伴、挑战层出的过程。北京市玉器厂一座三层小楼被封闭起来，与厂内其他地方完全隔绝，自成一统，四块巨翠就被安置在那里，一天24小时都有厂保卫科人员轮班值守。1982年11月12号，也就是巨型翡翠运进第三天，北京市玉器厂召开制作设计人员动员大会，厂长崔万卷做动员讲话，总工艺师董文忠宣读轻工业部关于将国宝翡翠设计制作大型工艺美术珍品的通知和国家纪委有关文件。 厂办主任菊曼梅宣布成立翡翠国家安全保卫班子。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总工艺师徐峰代表总公司讲话，宣布总公司成立，以总经理陈山为组长，徐峰、李兴业、王树森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成立专门跟踪拍摄国宝制作过程的三人摄影小组，全部工作计划于1986年完成，因此代称其为86工程。在领导小组之下，北京市玉器厂成立了86工程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的施工调度指挥工作，由厂总工艺师董文忠担任办公室主任，又从生产车间抽调出一批优秀的设计生产人员负责施工任务。参与工程的有著名工艺美术家、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森老艺人、国家工艺美术大师高翔老艺人、王仲元老艺人、年富力强的业务高手、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魏长海、郭石林、张志平、董文忠、陈长海、马庆顺、高级技工黄宝瑞、刘永芳、张德海、雷玉林，曾获设计创作奖的赵丽萍、戴庆珍、董玉庆、沈淑珍、王振宇，抛光高级技工李立明、张宝和等。这是一支由老中青三代40余人组成的精英团队，是完成86工程的技术保证。四块原材料首先予以编号，原材料总重 803.6 公斤，分别重量为 363.8 公斤、274.4 公斤、87.6 公斤、77.8 公斤。86工程人员遂以重量将它们编为1号料、2号料、3号料、4号料。那他们做什么呢？这是86工程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按照国务院和轻工业部的需求，四块材料制作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这就是说，四件翡翠是一个整体的艺术组合，而不能分割，更不能分散。但大型工艺美术珍品是个什么概念？具体做什么呢？北京市玉器厂向全厂业务人员发出征集设计方案的通知，轻工业部则由副部长季龙牵头，组成包括杨伯达、郑可、杨世慧、王树森等专家大师在内的15人题材审议委员会，为创作题材把关。我查阅国宝日志，在86工程初期的记载中，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极为艰难又饶有兴趣的过程。18路神仙各显其能，各种设计方案，无论是深思熟虑还是灵光乍现，无论是借用传统还是刻意创新，都传递出创作的雄心、经验的结晶、担当的勇气、创造的智慧。我统计载于国宝日志研讨题材的专门会议先后竟达42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设计人员听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和实地采风。方案从四块大料分别雕琢一套四件作品，到四料合一雕琢一件整体巨制。具体内容从名胜古迹、革命领袖祖像、革命根据地、著名工程、园林、祖国山河，到花灯、花鸟、花熏，还有望海楼、巨龙颂、五谷丰登、太平景象、五岳朝天、中华之光等等，可谓是百花齐放，泥彩万般。在这一过程中，86工程办公室还邀集李可染、黄胄、李苦禅、启功、华君武、黄永玉、玉峰等艺术家，向他们征询意见，指导方案设计。1985年3月28号，方案最终敲定，四块料各做一件作品，1号料制作泰山，2号料制作熏， 三号料制作花篮，四号料制作插瓶。1985年5月9号，轻工业部发出轻易字第21号文件，关于四块大型翡翠的题材设计及有关制作施工问题的通知，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从题材规划来看，四件活计普普通通，毫无出奇之处，何以如此大费周章呢？要知道，玉雕行里有个铁定的原则，寻料取形，因材施艺。料的形状、大小、颜色、质感、光泽，都是玉雕作品的重要艺术元素，都要物尽其用。如有瑕疵，还需巧思妙想，弯脏去柳，变瑕为鱼。一块玉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是随意能够选择决定的。原材料对于题材的制约性很大。玉雕艺人拿到玉石，首先要做的是审料问料，剔除毛病，突出亮点，这才是玉雕艺术的妙地。由此可见，86工程在题材规划上可谓是用心良苦，下了大功夫。块头最大的一块料，即王树森早年在绥安伯胡同看到的那块，料形为三角形，包括两个平面及一个斜面，斜面表层呈油青色，两个平面上有三块绿色较为集中，其中一块既浓且艳，其他绿色呈丝丝绿。料上有五道柳，两长两短，一道隐约可见，绿色中间夹杂着白灰色，玉料质地极佳，色泽明快，绿色面积大。设计人员在用料上提出了三个原则：薄体积、亮绿、破平面。泰山为五岳之首，气势磅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但用这块料雕琢泰山也有不小的难度。料的边沿比较薄，在两个平面上雕琢山体、建筑、林木、风景，对料大破或不破都不可。设计方案选中天门以上景物，集中表现登山最难处18盘及玉皇顶，其他则用山水、人物、飞禽、走兽来衬托点缀。景物分三层处理，第一层为近景，用下面绿做苍松翠柏；第二层为中景，以最旺的一块绿做一座山峰，既破了平面，又展现了这块宝玉的精华，给人以峰峦叠嶂之感，同时又很巧妙地利用了上面最长的一道柳，其他柳也可以借势巧妙处理。第三层为主峰，迎面而立，料的白做浮云，增加山的气势，工艺上写实与夸张相结合，圆雕与浮雕相结合，同时用虚实、大小、聚散等对比手法来凸显泰山的雄姿。二号料形状比较方正，色泽均匀，但有一道显而易见的恶柳，根据玉器设计的原则，必须去柳、夺柳、亮绿、宝绿。方案确定将其做成九龙献瑞熏。熏这种器皿物件在玉作行里叫做平素活计。平素活计向来是北京玉雕的高精尖品种，也是北京市玉器厂的拿手绝活。他们曾做过直径20厘米的碗状花熏，轰动一时。但设计中的这件花熏直径体积要比早前的作品大得多，分为五层，有着伟岸挺拔的气势，秀美典雅的造型，玲珑剔透的做工，繁华亮丽的图文。设计方案确定从熏胸内揭盖，从盖里掏足，做出的活计可以比原料高出一倍。三号料确定做提梁百花篮，原料呈扁三角形，有三个切面，沿着土黄色皮层部分覆盖一片绿，与一块脏相邻，其余色泽呈油青。四块料中，此料相对而言最差，在使用制作上难度较大，做什么确实令人犯难。 一度大家都将眼光集中在124号料上，甚至想用3号料做上述三块好料作品的拼箱辅助用料，但它毕竟与其他三块翡翠料一起来自国库，既不能弃之不用，也不能将其做辅料。假若四块材料最后只做成了三件作品，不好向国务院轻工业部交代，更与红头文件精神不符。以王仲元、高翔二位老艺人为首的工艺师们殚精竭虑，反复推敲，权衡利弊，做出制作提梁花篮的决定。这一设计方案足以加高原材料的高度，也是一种小料做大的手法。经过弯脏去柳，利用好料着花卉插于花篮之中，必可形成一件精美的陈设珍品。四号料形状规整，长74厘米，宽37厘米，边沿厚 8.8 厘米，中部下凹，厚 7.8 厘米。此料地质致密，水头足，透明度好，还加有藕粉色地。关于此料的使用意见比较统一，一开始便倾向于做差评。根据原料本身具有的天然色泽、大面积绿的走向、质地颜色的分布，认为差评上着龙比较适宜。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文化创造出来的颇为神奇的、吉祥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形象。设计方案取名为云龙九线图，九这一数字寓意最多最大，九条神龙纵横于山水之间，时隐时现，海天交融，波涛澎湃，不光与原材料质地色泽吻合，而且气势恢宏。方案寄出，四件活计开始投产。详细描述四件国宝制作的艰辛过程，那是一本厚厚的大书才能完成的任务。限于篇幅，在此也只能选取其过程中的一些更节，加以概要叙述，由此一窥国宝诞生的跌宕起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四件国宝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萨尔万种与镇坤玉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